安宗又拿手电照了一下，果然周围有好些那样的指头，就是所谓的赶尸买路钱。看了看天色，估计离天亮还有些时候。四周空气湿度很大，一阵风吹来，感觉特别不舒服。白毅拍了拍安宗， 现在留在这里不合适，蛇虫野兽很多，即使我们身上有辟谷粉，但这里虫子数量太多了，先往前走走看有没有农家给我们落脚。 安宗点点头，突然想起来，甩手就把一个包扔到他怀里说， 自己背，看你活蹦乱跳的，就知道没伤着。 白毅奸笑着接过背包，也没有回嘴。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路，依然没有看到一间房舍，四周的雾气吸到肺里，感觉火辣辣的疼，身上的行李也越发沉重。安宗的大脑已经开始幻想着看见一栋栋吊脚楼，一个个美丽的土家族姑娘捧着香气扑鼻的酿酒来了。想着想着，眼前忽然晃过一个屋顶，哎，对，是屋顶。安宗以为他眼花了，拍拍白毅说， 哎，那里是不是有房子啊？ 嗯，的确是，不过 等啥，先去那儿歇歇脚，再走下去我的腿就不是我的了。 白毅想了一想，也点头同意了。他苦笑着自言自语， 或许到了那里你就不想歇脚了。 安宗现在已经什么都听不进了，只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到了那里才发现，那是一座山林里的古庙，估计香火断了很久，屋子荒废的只剩下一个空壳，大门斜倒在门口，没有所谓的什么开和关。他们一走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腐臭味，正思量着附近是否有死掉的动物时，就看见庙堂里停了好几口棺材，东倒西歪的放在大堂里，有一口棺材的盖子都没有盖好，腐臭的味道就是从里面传来的。他们一进屋子，突然一只灰白色的动物叼着一个黑底帮子鞋从棺材里窜出来，绿油油的眼睛狠狠地盯了他们一会儿，马上就转头窜进林子深处。这东西动作快的是安宗猝不及防，吓得倒退好几步，被身后的白蚁挡住。他看着四周苦笑道， 这就是义庄，也叫死尸客栈，是赶尸匠经过停放尸体的地方，活人不常来。 晦气是自己找来的，没办法。安宗抿着嘴巴，硬着头皮走进屋子，一阵阴风扑面而来，安宗冷不防打了一个激灵，感觉周围气温下降好多。四周很暗，只有安宗手电打到的地方才能看得见。阴郁的空气中飘散着阵阵腐臭味道，大堂里停放着四五具残破不堪的棺材，黑红色的漆料掉落很多，露出原本的木质颜色，有些棺材盖子已经变成了破木板。安宗没有胆子去看棺材里的死尸，只能往周围看去。每一口棺材前面都放着一碗饭，已经完全发霉，变成了黑绿色。本来树插在饭上的筷子东倒西歪地掉在地上。 那些动物为什么不吃饭，反而要啃棺材里的尸体呢？ 白毅找了一块空地，从包里找出两只塑料袋就坐了下去。安宗一看得在这里过一夜，真是别提有多瘆人了，浑身上下都透着股寒气。安宗瞥了一眼棺材，快速走到白毅身边坐下，生怕棺材里跳出个什么僵尸掐他。这里未必比屋外风小多少，已经没有几块瓦片的屋顶，几乎可以完整的看见灰黑色的天空，风就那么倒灌进来。不过这里至少没有什么虫子，为了保持尸体不会腐烂和尸变，那时候的人都会给尸体灌上水银和一些剧毒的东西，所以虫是不会来这里的。安宗抱着膝盖尽量缩紧身体，潮湿阴郁的空气让人想睡也睡不着。 白毅一点也不避讳死人，居然随手拿了块棺材木片当柴火烧。不厚道归不厚道，好歹他们暖和起来。安宗心里暗暗地给那些躺在铺床里的主说对不起，没办法，如果再动下去，估计他们两个就要变成冰棍儿了。虽然生了火，但是火很小，安宗在幽暗的环境下贪婪地吸收着微火的热度。虽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城市冷，但毕竟才早春，而且又是在这种阴湿的地方，周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气，让人不由裹紧了外衣。安宗瞟了白毅一眼，他用树枝摆弄着火堆，让他们能够旺一点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他们头上都是草，脸上也擦得到处是灰，如果再裹个毯子，就和难民一模一样了。安宗这么想着笑出声，白毅侧头看了看他说， 你笑什么？ 老白，你说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？赶个路都能到这种地步。 安宗收敛笑意，耸了耸肩膀。他顿时接不下话，低下头看着火堆调侃。 不愧是你妈谎报年岁，今年是你本命年，撞了太岁啊。 哎，怎么就不是你犯太岁？别把坏事都往我身上推。 他也不反驳，继续拨弄着火堆，让火势尽量大一些。安宗突然想到包里还有一些干粮，于是掏出一盒饼干塞给白毅说， 喏，吃吧，估计肚子也饿了。 白毅用手擦了擦衣服道声谢，接过饼干，又从包里掏出两个食品塑料袋， 把它套在手上当手套，水只够我们喝的，没得洗手，这样卫生一点。 于是就咔嚓咔嚓啃起了饼干。他们只有一瓶矿泉水，喝得很省，所以也不敢多吃，怕吃多了会渴。棺材板烧的火噼啪作响，当中仿佛还有着奇怪的声音，听起来好似在哭诉那些客死异乡的游人们的苦难。棺材里躺着的或许就是这样的人吧。安宗有些愧疚，从包里掏出一袋面包，放在一个没有盖子的棺材前，双手合十。 抱歉抱歉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只能接下地方避寒气，莫怪莫怪。 说完他走回火堆。白毅歪头偷笑，安宗冷笑道， 哈，我这是为你积德呢，你烧人家棺材板，我给人家饭吃，算是扯平了，你还敢笑话我，小心躺在里面那位找你算账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拜的那个棺材里没有尸体。 安宗顿时愣住，傻傻地看着，但没有勇气往棺材里面看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哼，管他有的没的呢，反正烧棺材板就是缺德。安宗悻悻地坐回去，不想理睬这个缺德的家伙。安宗撑着手拨弄火堆，白毅咬着饼干一直盯着他的脸，安宗有些被他看毛了。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 白毅从他头发上捏下一片枯树叶，然后轻轻笑着， 其实你长得还挺漂亮的。 安宗一听，伸手探探白毅的脑门， 你是撞坏脑子了吧，还是发烧糊涂了？ 觉得手下的温度没什么问题，也没见他受什么伤，安宗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推开他的头。 哎呀，男人能叫漂亮吗？你小子再说奇怪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揍醒。 白毅笑眯眯地拖着下巴没说什么，安宗被他越看越不好意思，但又不敢走动，只能咳嗽下红着脸低头看火焰。感觉他终于不看这边了，才解脱地舒一口气。冷风吹在头发上，感觉有些虚幻，天空不好看，星星躲在厚厚的云层下似有似无。身旁传来白毅的声音， 明天估计要下雨。 嗯。 安宗嗯了一声，抬头继续看残破的屋顶。难得有机会在这样的山林里过一夜。突然，屋顶闪过一个影子，速度极快。他还来不及看清，一粒泥灰就从屋顶掉下来， 正好落到安宗的右眼里。 怎么了？ 啊，屋顶有个东西跑过去了，靠，把烈灰掉进我眼睛里了。 哎，就你事儿最多，还说不犯太岁。来，我给你吹一吹。 说着就捧起安宗的脸，撑开眼皮准备吹气。安宗因为这一闹有些烦躁，想说自己可以弄出来。就在推挪之间，他的左眼晃过大门口，那里直直地杵着一个人影。那人头上戴一顶青布帽，身上穿一件青布长衫，腰间系一黑色腰带，穿着一双草鞋，手里拿一个小铃铛，但看不清楚他的脸。安宗顿时一惊，脑袋差点撞上白蚁的鼻子。他指着门口说： 那里有个人。